系啦，咁芬芬仲睇咗另一套咧，其实呢、這个唔系科幻嘅，但系一套日本推理片。 悬疑片啦，又未，佢又未至于要推理嘅、嗯，因为佢唔系侦探噶嘛，因为 系即系佢又唔系要你谂，不过你系要一路跟住个古仔，哇，原来好奇情曲折嘅咁样。 扭桥扭得都 咦？咁有咩值得讲咧？咁同埋你先讲个戏名先呢度啊，个戏名你成都谂唔到嘅，又系属于嗰啲你谂到系咩戏嗰啲嗰啲戏名。 你睇个戏名，你以为系嗰啲日本纯爱 片？系啦，以为爱情片添，咁叫咩名咧？ 去年冬天与你分手 系咯，仲唔系爱情故事？ 即系你喺网上面都系搵呢个名噶，都系呢个译嘅啦，差唔多系全部都系噶啦。 佢好似系咪都系原著小说嘅、哦？甚至乎呢个 原著系叫做中村文质原著，攞过呢个芥川奖嘅系。 哦，咁犀利嘅。 吓、啊，即系都系一部出名嘅悬疑小说啦。 好啦， 因为佢我上网睇咧，通常啲人都唔会计佢落去推理小说嘅。 哦， 都系 唔会 话系一个悬疑嘅惊悚小说咁 嘅。哦，咁样嘅 ，O K。咁嘅實質係好睇在乜嘢要推薦俾大家咧？因為呢套科幻啦， 影嘅電影唔多啦。 嗯。 但如果你要俾我喺咁多，即係呢大戲裏面要揀一套睇，我就一定會揀呢套。 反而係呢一套。 我睇完之後啊，我會剔呢套出嚟嘅。即係覺得呢個 係 值得睇嘅。 唔係喎，但係其實而家好奇怪喎，即係例如我哋咪話阿食完李美嗰套嗰叫咩話 ？Unnatural 啦，係香港叫做不正常死亡乜鬼嘢話？就所咁上下嘅，好似係咁上下。咁其實而家應該每個禮拜六係咪？如果冇記錯，好似都係有做緊。 翡翠台做定 J2 好似 J2 啊，好似係即係但係佢係配曬音㗎嘛。我都唔覺得有任何 noise 或者啲人話好睇嘅。 睇你嗰啲group 嘅群組啦，即如果你有留意嗰啲日本群組，或者一啲其實都有人提及嘅，即係多個 noise 其實都有嘅。 咪但係就唔會好似之前做咩半集食字啊或者咩咁啦，佢完全冇話，即係初期佢哋買翻嗰陣咧，因為呢套都算好快啊買得嚇，即係成差唔多同步。其实同步喺机顶盒已经睇到啦，而家就叫做系啦。咁而家只不过系叫做release 咗一个配音咁样出嚟咧，其实都唔系好耐啫嘛，都系即系差唔多第二轮佢已经系 三个月争一争一季。 系咯，佢已经系攞出嚟啦。咁所以就算好即系佢哋好睇好嘅，照计算系电视台啊或者 喺日本嘅口碑好啊嘛。 系啊，但系似乎喺香港咧，系我觉得成有啲唔都冇特别咯，最少系 你同佢嘅好评。 唔成嘅，成冇乜特別，咁咪普通一套日劇啫咁咯。 即係個話題性。 咁所以話我哋推介都好犀利啊！呢一套Unnatural， 但係咦，似乎都唔啱。 電視獎佢都攞咗好多獎。 係啊，但係都唔啱一般香港觀眾口味。咁所以你話呢度去年春天啊？ 去年冬天 啊？係啦，咁變咗係未必咧，大家一般人會好有興趣嘅。 唔係大眾會接受。 唔係嘅，冇錯啦，冇錯 啦。你預咗先都得嘅。 即係你變咗你睇呢啲咧，你要自己都幾中意睇佢嗰個可能啲懸疑解謎啊啲咁嘅嘢。 又或者你已經心理有個準備先，日本片真係比較慢。 比較慢，同埋呢套就未必話要好用腦啊，但係你 unnatural 咧，似乎你都會諗下到底佢發生咩事啊，咁先過癮嘅。 unnatural 喺日本。劇集嚟講，佢已經算節奏好快㗎啦，其 實係。佢快，佢一集推進好 快。 最 少啲字幕，你都可能睇漏。 係，佢同埋講好多資料俾你聽。咁但係最弊就係可能你變咗嗰套要用腦啊，我就驚啊，因為。 哦，個資訊量太大。 資訊量大啦，咁同埋你一路都要同佢鬥去諗啊，到底啊咩事咧？其實咩事咧？嗰件事咁就係、是、啊，佢都幾過癮喎！你諗唔到喎，即係你同佢鬥，但係你佢都係俾到啲好。即係你諗唔到嘅答案嚟嘅，會啊咁就過癮嘛。咁但係如果你都冇興趣去同佢同步去鬥下，即係咁呢啲咪算係叫做偵探咯。即係你都想知道，即係你睇下我估到個答案先啦，定係你定係你即係你到結局我都未估到啊嘛。 即係如果你都唔想用個腦去 係啦，咁就唔啱噶啦。 你諗住 坐喺度睇嘅啫， 你就照睇咁就真係唔冇人。 咁咪要睇翻柯南啦，係啦，佢金田一嗰啲啦，係啦。 因为佢话晒俾你听， 系因为佢冇足够嘅资讯咧，令你谂到个结局噶嘛，佢嗰啲就，所以其实嗰啲唔算系正统推理噶，正统推理 蛛丝马迹嘅， 冇嗰个真正答案，因为佢冇俾到个最关键嘅资料个 puzzle 你噶，咁呢个唔算系正统推理啊，正统推理咧系一定要佢俾晒，咁 個題目已經開咗啦，你諗唔諗到個答案呢？咁先得㗎啦。咁 之前其實有曬貼士。 係啦，有曬嘅。其實你如果你留意細節呢，你應該係會解到個謎嘅。咁如果佢收起咗咁多嘢嘅時候，咁我一定諗唔到㗎，係咪先？你都冇俾到啲。 如果好嘅懸疑推理呢， 冇錯。 最尾佢解謎嗰陣時候，你係會拍一拍大髀。啊，係喎、哦，原來係 啦。點解我諗唔到呢？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我自己啊，我輸咗俾你啦。 系啊， 咁先就係一個好嘅原推。 而呢啲咧，你睇完只不過會，扯你都冇提過。 係啦。 嚇。 係啊，咁啊失敗啦，即係。 唔係，咁又唔好話失敗，咁咪唔係一個正統嘅推理咯。 仔細啦。 係啦，咁我只不過係我只可以坐喺度作為觀眾齋睇啫嘛，我其實冇參與嘅，即係我冇可能參與到嘅，因為我都冇。你都冇俾到最重要嗰個 puzzle 嗰個件喎。 同你睇一場拳賽係冇分別嘅。即 冇乜分別啦，都係睇落去嘅啫。 哦，邊個贏咁啊？算咁就完噶啦。 係睇落去啦。 牽涉到你自己演魔。 哦，冇嘅。 你係冇呢樣嘢嘅。 冇嘅，即係連睇波你有得買都冇嘅，冇得你買嘅。 係啊，我哋真係企喺度睇嘅啫，其實係。係啦。 企喺度睇嘅啫，係啊。咁呢一套又如何咧？呢一套。 呢一套其實咧，嗱頭先講話最尾啊，佢解咗謎之後。佢其實係有提到嘅，開頭係即係佢有俾曬貼士你嘅，其實 都、哦、即都係呢種，其實有俾貼士你嘅。 留意得到咧，就係、是、你自己個問題啦。 咦、哦？咁講呢套其實應該都算係推理喎、哦，雖然佢冇偵探呢個角色。 佢、其實你講正式誰是兇手，即係呢個係好正路嘅偵探推理啦。 嗯、 但佢其實你都唔使點諗嘅，就已經講曬俾你聽嘅啦。 哦，咁樣。 但係佢奇怪嘅地方就係、是。究竟邊個先至係真正最後主宰成套戲，即係成件事件嗰個人啊？呢、這個先至係最大關鍵。 哦、即係佢反而唔係誰是兇手，兇手一早就拉咗啦。 係啦，兇手其實 即係幕後主謀到底係邊個，係咪咧？ 係啦，成件事個真相啊，其實你要知嘅唔係個 真相， 係個真相個來龍去脈係乜嘢？ Okay. 啊，咁其實講翻呢套戲，其實主要演員得六個啫，其實係。 系， 即系真正同呢件事件有关嘅都系得六个人嘅啫。咁可以弱略讲一讲嘅，其实就系个主角啦，就系一个自由记者，即系佢一路好想出一本书嘅记者。 嗯， 即系自己周围去采访啊，搜集资料嘅记者嚟嘅。 咁系边个嚟嘅呢个？北川一辉。 嗰个叫唔系北川一辉，叫岩田光典啊，我就唔识佢嘅。 O、okay, K， 好。 吓、啊，咁我哋姑且叫 即系男人嚟嘅。 男人嚟嘅， 系、okay. 一个廿零岁嘅，即 系后生嘅记者啊嘛。 咁佢有个未婚妻嘅、 嗯， 就喺度筹备紧婚礼噶啦。 嗰、 那个就系、是、山本美月。 哦，但系嗰个点解又好似个 model 咁样嘅，咁奇怪嘅？ 佢其实好平凡嘅啫，只不过系一个高级餐厅嘅 waitress。 哇，真系唔似咯，佢成个 super model 咁咯呢度。 吓、啊，咁佢就饰演佢嘅未婚妻，即系好平凡嘅女仔嚟嘅，冇、 哦、 乜特别嘅。 哦，好。 咁另外，头先你讲有北川一辉就系做一个编辑，就系啊呢个记者， 哦，即系佢个阿上司咁好似， 负责编辑啊，就系导师嘅角色嘅， 不过都老晒啦，我见到北川一辉而家都， 系啊，都冇咁， 冇以前咁 fit 啦，系咯，即系有啲 肥咗少少啦， 肥咗个样都系咁嘅，系咯， 个样啊胀咗少少， 系啦。系啦，冇以前咁冇尖面噶嘛，系咯，有啲双下巴咁啦，少少系。 嗰阵时好鬼靓仔噶嘛。 嗯。 即系嗰时做伽利略嗰阵时都仲靓仔噶嘛，佢系。 做阿伽利略个 friend 咯，个咩 Sir 我唔记得咗，即系佢搵佢哋翻嚟噶嘛。 吓、啊，都靓仔噶嘛嗰阵 时。系、哎，唔系即系佢都系开始转型做好人啦，由嗰时开始，系之前专做坏人噶嘛。 系啦，但系呢一套就等阵再讲啦，佢好人定坏人就。 系。 咁就佢又做一个编辑嘅。咁、 嗯、 另外就有攝影師， 係 就一個天才攝影師啦，你可以話係，即係佢好早已經成名，又攞咗好多獎㗎啦。 咁係咪就話呢個就係佢哋拉咗佢所謂 兇手啦？就係、是、叫兇手啦。咁佢就事業去到樽頸咁嘅樣嘅、 嗯， 已經去到。 嗯。 咁另外呢個攝影師就有一個家姐， 嗯， 就一個中女咁啦，你當佢係咁啊，事業有成㗎啦，其實都。 嗯。 咁另外就有一個盲女。个盲女就收钱， 盲妹嘅 系啦，咁 因为一开始就挂咗噶啦， 成件事就系呢六个角色构成嘅啫。 嗯， 咁一开始个嘅就话一个火烛，就系、是、一个盲女就被烧死，个 烧死咗， 就话就被控就系烧死嘅， 见死不救咁样啊，类似。 系啦，咁其实呢个 的而且確係事實嚟嘅。 係。 嚇、啊！咁就個盲女係俾個攝影師害死，然後就影，因為個攝影師要影一幅火燒人嘅相啊，佢覺得呢一個先係人最美麗嗰一刻啊。 嗯， 這個亦都是自己的事業的突破點，他覺得自己是。 嗯， 那這個亦都是事實來的，已經開頭已經告訴你了，你 不用查了，這個是。 不用查的。是。是的，但是這件事他因為請到一個很厲害的律師就幫他打甩了，說他當時不是見死不救。 啊、 不是去放火，就是說不是去放火的，只不過是站在那裡拍照而已，就不關他事的，那就沒有控告他了，因為不是犯法的嘛，這個是。 佢唔係一定要救人㗎、我又唔係消防員，我又唔係超人，我又 唔係。我點解要去救佢啫？ 即係或者我未必救到佢㗎，大佬。 同埋佢燒得好犀利啦，救唔到。 係啦，佢唔係話少少，佢成個燒緊間屋喎。 成間屋都燒曬㗎啦。 咁你係咪我見到咁，我要一樣衝入去救人先，大佬？ 咁就 咁我冇咁嘅能力，係咪？咁冇你唔可以話我㗎。 咁就打得咗呢件事啦，咁就冇咗呢件事啦。咁頭講翻個自由記者，佢就覺得呢件事唔係咁簡單嘅，佢覺得呢、這、一個 有 一定係殺死人嘅，殺死呢個盲女嘅，咁佢就要追查呢件事，同埋要寫一本書關於呢件事嘅出版，揭露呢件事嘅真相，咁佢揾咗北川一輝，北川一輝就做咗編輯，就希望透過佢間報社啊或者出版社就出呢本書，同埋揾阿北川一輝做編輯咁樣嘅。 對香港觀眾嚟講，這個開頭真的不是很吸引 啊。是啦，咁佢好成功咁啊，埋到山咁啊，查一件事咁啊，真係查到，咁啊一路查啦，一路查，咁佢就查到呢一個攝影師，其實除咗影相好叻之外，溝女都有一手嘅。 係。 咁咧，咁啊，北川一輝都提咗佢噶啦，即係你要小心啊，你女朋友咁靚咁樣都講過俾個記者聽噶啦。 就俾佢溝埋啦，結果。 咁結果就真係。咁就溝埋佢，咁就帶埋佢去佢嘅攝影樓 影相，係啦， 係啦。咁到最尾，因為嗰個攝影師真係好鍾意燒著影燒著人啊嘛，咁就山本美月呢都係咁樣燒死咗而影咗相嘅。咁呢個亦都唔使估嘅，套戲亦都講 係做埋俾你睇啦， 係啦。咁呢套戲喺呢度咧已經做咗一半啦，其實。 咁打唔甩咯喎，冇理由又發生多一次㗎。 打唔甩㗎啦，已經坐底㗎啦，已經 係。係咯。 係啦，咁事件嘅真相咧喺呢一度，即係過咗一個鐘頭之後咧，先至開始揭開啦。就最尾後半節就係揭盅嘅時間啦。咁邊個先至係呢個幕後最終嘅主使人咧？就而家先出現嘅，其實係。但是都是在六個人裏面的，其實是。 我真的不一不穿啦，大家看啦。 其實穿不穿好啦，其實是。 我不知道大家還會不會看的先到底。 那不緊要啦，即是講埋啦，其實都沒什麼所謂的，其實我都覺得。即是講埋你都會覺得挺有趣的，其實是。因為呢原來一早燒死那個盲女呢其實就是那個記者那個前度女朋友來的。 是。哦，所以他就要追查啦，其實不是一個外人來的。 追查這件事。 哦。 追查到最尾他都肯定了是啊攝影師。 咁佢最初我見佢喺度打嗰啲咁嘅特字信嗰啲，其實重唔重要嘅咧？ 其實就係佢阿盲妹同阿記者講分手。 哦，咁樣。 啊、因為其實佢哋都相愛嘅，只不過因為嗰個記者好太過照顧佢啊。 嗯。 有時太過照顧都係一種顧慮嚟噶嘛，其實。 哦。 咁佢寧願分手啦，就唔好阻礙佢嘅事業發展咁樣。咁佢咁就收尾就俾攝影師就呃咗去影相。咁、原來呢放火燒死呢、這個盲妹嘅呢就唔係攝影師嚟嘅，係佢家姐。因為佢家姐同攝影師呢係有子弟戀嘅。佢為咗滿足呢個細佬呢，佢就不惜燒死呢個盲妹，就幫助呢個細佬影呢張相嘅，即係燒死人呢張相嘅。咁期間呢，原來北川一輝都同呢件事有關嘅，佢就係呢個家姐嗰個情夫嚟嘅。 咁樣， 因為係啦，咁所以佢都有份參與燒死呢個盲妹呢個計劃嚟嘅。 咁即係話呢個想揭發真相呢個記者，佢揾北川一輝係咪其實佢已經知道咗背後呢啲嘢㗎？ 知道呢個真相， 即係佢已經一早查到嘅。係 啦。佢只係喺度就揭露曬呢個真相出嚟 嘅 啫。 即係佢專登埋佢哋身嘅，其實。咁但係咁佢害死佢自己嗰個女朋友就唔知嘅，即係佢三本未遇到。 其實咧，嗰個都係一個棋子嚟嘅。 係啊， 因為呢個都仲未係最後結局喎。 其实啊， 咦，咁咪如果系咁讲嘅话，最奸应该系嗰个记者喎。如果系咁， 绝对系啦，因为三条月其实唔系佢未婚妻嚟嘅，系假扮嘅啫。因为佢喺上网喺啲 chat room 度咧揾到阿三本美月，系佢欠人好多债啊。 即系话呢个佢复仇计划嘅一部分嚟嘅，可以话。 欠人好多债，咁佢其实聘请三本美月嘅啫，其实系。 哦，咁样，即系 扮摄影，扮佢。 咁但系咁三本美月俾嗰个人沟咗，或者去佢度影楼影相，呢个系咪都系局？定系佢真系俾佢沟咗咧？ 真系去，真系局嚟嘅啫，其实系。 咁佢咪真系拱佢死？ 觉得好奇怪啦，点解三本美月系被烧死嘅？最尾系。 系咯。点解咧？ 咁其实咧，记者咧喺另外一方面咧。就已經捉咗阿家姐嘅啦，已經係。 哦。 咁到最尾燒死三本美月嗰一刻咧，佢係又用啲計謀啦，咁啊 換咗人， 轉咗身份。其實攝影師燒死嗰個咧，其實係佢自己家姐嚟嘅。 哦。 咁點樣可以偷龍轉鳳到咁犀利咧？ 裡面就有啲佈局嘅，其實套戲係有講嘅，亦都解釋清楚嘅。 即係有啲魔術表演嘅，係嘛？ 其實就一啲欺騙嘅手法嚟嘅啫，其實都係。 哦。 咁到到放火，放咗火，个人着咗火，摄影师先翻入屋嘅，其实系。 哦，佢唔喺现场。 即系，系啦，即系佢唔系睇住放火嘅。 哦。 系啦，咁就其实点解有北川一辉又会帮佢哋两子弟呢？原来佢哋两子弟细个嗰时咧，系一路受到老豆嗰啲欺凌啊。 哦。 咁就两子弟好细个，十岁嗰时咧，就夹品要杀死咗佢老豆嘅。其实北川一辉就系当其时嘅帮凶嚟嘅，都系。 即系十岁已经帮佢哋杀人啦。 北川一辉比佢哋大啲嘅，我谂嗰阵时北川一辉应该廿岁到啦，佢哋两子弟。 哦，即大咁多嘅。 系啦，系啦，咁佢哋两子弟就扮到好似系入屋行劫咁样，就自己吉伤自己，跟住就杀埋佢老豆。咁但系警方就查唔到，系佢哋两个杀嘅，因为佢哋两个细路仔就作系入屋行劫啊嘛。 同埋又唔会怀疑两个细路仔系嘛？ 有怀疑过嘅，其实警方亦都 有怀疑过嘅。 但佢哋發現咧，嗰啲傷口嘅角度咧，就唔係一個小朋友互相吉人都吉得到嘅。 哦，即係其實北川一輝吉佢嘅。 北川一輝係一早係幫兇嚟嘅。 哦。 咁個結局，即係成件事個頭就係咁樣咯。 係。 即其實都幾奇怪嘅，其實成件事扭。 唔係，咁如果你睇到，你可以捱得到睇到最後，或者你覺得好係得嘅，但係。哇！我諗對一般觀眾會唔會冇呢個耐性咧？ 係比較吃力啲嘅。 老實我飛睇啫，呢套嘢我又冇成套睇。嗱，飛睇我真係唔知佢做乜嘅喎，因為真係成日講嘢嘅啫。 佢每因為佢其實係不斷有事發生嘅。 哦，係。 所以你可能覺得因為佢文氣啦，主要都係一定係，就冇任何動作嘅。 係啦，得文氣，係啦。 嗱，咁啊，由所有嘅嘢都係對白交代嘅啫。 嗯。 如果你 一票就唔掂啦。 慢慢睇嘅，其實你投入到套戲咧，其實我 就 OK 嘅， 好睇嘅，係 OK 嘅。 但係呢個真係最難啊嘛。 啊，攝影一定靚，就我諗係日本片嘅特色啦，呢個都唔使懷疑啦。 係。 咁每一個人嘅演出亦都 OK 嘅，我覺得。 係。而家靜靜地去投入一套電影，真係而家啲人最做唔到嘅。 最奢侈啊！其實。 最奢侈嘅係，即係佢點可以入戲院靜靜地睇住咧？如果你冇打冇剩冇嘢發生，佢咪繼續喺度上網啊，喺度 text 啊，繼續同啲 friend chat 好過啦。 你就喺度齋噏啊咁樣。 又唔係佢入嚟，佢係講日文嘛，都唔知噏乜。咁如果佢連畫面都唔睇，佢會聽到啲咩？咪聽到叽哩咕噜。 呢套係甩咗少少對白，可能甩咗少少步驟。 就唔得噶啦。 其實你可能後面係追唔。 即係你唔能夠話我去咗廁所先，咁你就已經不如走啦。你唔知中間發生咩事。 難度高，其實難度高嘅。 咁呢個唔係攬幾高啊？呢套戲如果係咁。 係啊，其實高㗎，其實係。 嗯。個欣賞能力要 係 啊，即係你入場觀眾啊，對入場嗰個欣賞能力嘅要求啊，係有翻咁上下嘅。 我又唔敢講話佢好高。因為始終佢又未 唔係對而家啲人嚟講好高㗎啦。 佢又未只係去到文學啊，即係你話 嗱，你當而家啲人個忍耐力同一個三歲細路仔係冇乜大分別㗎。 即係同只鸚鵡差唔多㗎啫。 我鸚鵡好好多。點解你話只鸚鵡咧？鸚鵡好好多㗎。 鸚鵡都有三歲智商㗎嘛？啲人話。 唔係，但係佢嗰個忍耐能力好高啊！你綁佢喺嗰個架度，佢都唔喐嘅。但係啲細路就唔得㗎啦，通屋走㗎啦會即係佢會總之會我唔睇啊咩啊咩咪再唔係咪瞓咗覺咯？你留意一下啲而家啲細路仔觀眾係點嘅嗱？咁當然嗰係如果佢嗰個真係三歲，你唔能夠要求佢啦，係咪先？咁佢點樣理解到個劇情啫？咁但係你而家講緊嗰班係即係如果你十歲開始就應該可以 點都可以睇到戲嘅，因為入戲院的確唔係小朋友嘅活動嚟嘅，因為你喺一個咁嘅空間度又唔準喐咁樣望住個畫面，即係你而家呢個係一個集中力嘅問題嚟嘅，細路仔嘅集中力係有限嘅，咁呢個你冇辦法嘅，你以前嘅戲都係只不過係個半鐘，而家戲可能分鐘唔止噶嘛， 你 叫個半鐘頭集中精神個半鐘頭對細路仔嚟講係唔可能嘅，幾乎係。咁但係而家最弊就係呢樣嘢，佢哋大個都仲係咁 嘅，連成人都做唔到啊嘛！而家 做唔到，咁而家你仲所有嘢都係慣於係全部都係短片啊咩，即係乜嘢都係短嘅。咁仲要你有咁多嘢嘛？即係其實咧，你話資訊爆炸其實是一個藉口嚟嘅啫，當然係資訊爆炸，但資訊爆炸同你冇集中力咧，其實冇係兩樣嘢嚟嘅。 係 兩樣嘢嚟嘅。咁其實佢哋冇集中力先係一個問題嚟嘅。咁而家系冇集中力，反而系一种超能力。佢哋，因为佢可以同时做十样嘢。佢话系，但 十样嘢都系做得唔好噶嘛。 十样嘢都系做错晒噶嘛。 系 咯， 即系一样嘢都做唔到啦。 其实即系一样嘢都做唔到，啱啊。 系 啊，你同时做十样嘢，如果十样嘢都做啱晒，你就系超能力啫。你同时做十样嘢都弯晒，咁咩超能力啊？ 嗰个低能盒咯，系。 唔系，即系你左手同右手一齐写字咧，写到字系先系。先是犀利嘛，你左手我都不知道做乜鬼畫符咁實得㗎，點樣唔得啫，都唔知寫乜咁梗得㗎。咁呢個唔係咩特殊能力啦，即其實係冇咗嗰個專注力訓練㗎，我發覺而家係。 但 亦都可能。但 其實真係唔需要太高嘅集中力。 但你又話一睇少咗一陣間已經唔得喎。 哇，如果你連呢一套戲都覺得 唔係，但係你話即係例如佢只不過去咗廁所啫，可能佢未必唔集中，佢只不過我真係急得滯，我翻咗嚟，佢已經死啦，我甩咗添咁。 咁你都可以照睇嘅，其實你只不過可能有啲劇情你甩。 唔 係 咁即係話呢套戲劇佢係要 non stop 咁樣睇落去啊嘛，即係 最好啊，最好 啊。係咯，佢要 non stop 咁睇啊嘛，咁呢個你咪就係要你有成套戲咁長嘅專注力咯。而家啲人係做唔到㗎，好多人都。 同埋好多線索佢都係。喺啲字 裏行間，唔得啦，咁樣唔得啦，咁要已經又要用腦，又要成已經，唔係而家已經係脱離咗佢哋認為係 entertainment 嘅範圍咯，邊一個？ 哦，咁呢套戲就對我嚟講係 entertainment 嘅，可能對嗰種觀眾可能真 係，即係你對好多人嚟講咧，捉一盤圍棋係一個 entertainment。但其實對一般人嚟講，而家唔係噶嘛，即係話冇搞錯啊！我 entertainment 我就唔會慘過死人。你叫你不如叫我去死好過啦，捉圍棋係咯，幾悶啊！ 轉豬好過啊！ 轉豬好好多，雖然都係篤下篤下轉下轉下，係嘛？ 嗰啲反射動作就搞掂算。 反射動作嘛，你圍棋死咯，點樣星羅滿布？點樣同你成局棋話即係要串連嚇？點樣？ 唔好圍棋啦，連波子棋都唔想捉啦， 係嘛？ 系啦，都唔使去到 围 棋啦， 系。不如睇下少波子嗰个啦，系啦。 真系。 咁所谓 entertainment 而家就系通常都系笑啊，即系睇啲轻轻松松 啊。笑 啊， 打下特技啊，咁。 系啦，咁啊算数啦，系即系官能刺激啊，咁。 电影可以有好多个类型嘅，咁你所有嘅类型你都要。 以前佢哋都话官能刺激都 OK， 但系而家开始都唔系啦。发觉有啲人咧都话，佢一定要睇开心嘢嘅，我觉。唔开心嘅你都唔好叫我睇啦，咁即系点啊？ 有啲惨嘅情节又 系啊，都唔系好想睇啦，系啦系啦，咪惨咪可能你咪韩剧嗰只咯，即系纯粹系打狗血嗰种咯。 嗯， 即系你唔系揭露咗啲乜嘢社会真相啊？唔系呢啲，即系佢都唔想睇呢啲，佢嗰啲因为嗰啲系好抽离噶嘛，嗰啲打狗血到嗰个程度嗰啲就即系与神同行嗰啲咯， 童话故事 嚟，系即系与神同行嗰啲咯， 系 嗰啲佢咪话好睇。是啊是啊，咁但如果你話你實在係揭露咗一啲嘢嗰啲呢，佢哋就話唔好睇啦，且咁悲情嘅咁乜嘢，咁唔係呀，咁嗰套嘢有嘢講喎，點樣佢哋就係唔想睇呢啲嘢，佢想開心。 咁就冇辦法啦。 冇辦法呀，咁所以你呢一堆嘢呢都會喺香港呢應該都唔係佢哋杯茶㗎啦，即係你話要佢哋咁用腦呀，要咁專注呀。 我睇返人哋台灣嘅影評就真係 就好高呀。 即係台灣嘅觀影人哋嗰啲。 哦，咁內地都係嘅，係香港特別差嘅啫。內地好，佢哋對偵探故事係好睇好多嘅，係好熱衷偵探啊。 寫好多偵探。 係寫好多，的確係嘅，偵探啊科幻佢都有。 先啦，但 係 寫 係 寫。 即係呢個類型最少佢哋係受先。 係中意嘅。 中意冇錯啦，中意嘅。佢哋會嘥心機去 即係會去睇同埋去諗思考。 例如科幻咁，佢哋都中意啦。 中意中意，佢哋仲要睇啲都幾硬科幻添，甚至話你唔好睇少內地。 寫得好添，有啲。 唔好睇少內地，係啊係啊，即係出名嗰啲就未必，反而係未必係嗰啲，即係出名嗰啲係可能係比較entertainment 啊，或者係玩啲穿越啊嗰啲。但係佢實質寫書嗰啲咧，有好多其實都幾犀利。即係佢唔知係咪好呢，但係起碼佢個題材其實係幾， 可能佢哋睇書睇得多，係吸收唔同嘅地方，係㗎，唔同嘅文化，有唔同嘅，因為你而家香港你有幾多睇書啊？ 唔好講睇書啊，童話故事都唔識啦。你講 我喺個地鐵度睇書，我好似異類咁啊！而家 即係咧，你以前話哇睇莎士比亞就話叫做懶係嚇，好似好高深咁啊，其實都唔係㗎啦。咁佢而家可能你睇白雪公主嗰高深啊，你識唔識？哇！呢啲世界童話集喎，哇！咁樣即係嚇，哇！咁樣噶係嘛？哇！仲要睇英文版啊，咁係嘛？係咯，唔係佢哋一調翻轉翻嚟嗰啲流行小説嗰啲噶嘛，佢哋睇。 係。哈利波特嗰啲啊，知識 嗰啲咯，即係流行小説咯，其實真係係咯。 都少，香港都少人睇啊。 都少，到時乜都有啦，仲叫做係咯。 都有，即係中學生都會睇下嘅，有時。 我都唔知係咪啲先生逼佢哋睇嘅，其實。 但係大人就真係越嚟越少添，大人睇書。 我冇啦，冇啦。 反而青少年有時佢啲讀物啱佢嘅，佢都會睇下啊嘛。但係大人真係你有，即係你唔會拉本書睇，真係好少啦，而家係。 唔知啦，嗰啲可能教你點樣炒股嗰啲咯，睇。 我不嬲最常消得呢一隻。 係咯，嗰啲有嘅，或者啲無聊啲嗰啲都有嘅，即係總之啲消閒嗰啲有咯，係咯。 系咯系咯系咯，散文集可能我哋会睇下嘅。 散文咁高级，会唔会啲明星八卦嗰啲啊？ 哦，咁嗰啲 就系咯，即系将啲八卦杂志编成一本文集，可能就有得啦。 都可能系啊。 系咯，娱乐圈秘史咁啊。 我问下新宇啊，新宇嗱，你后生过我啊，系。你近期对上睇嘅一本书系边本啊？ 哇！咁都確實真係真係真係 問真係嘅喎，係啊。 睇下先啊！如果你 會唔會哈利波特咧？真係 咁啊，未至於 嘅。咁咪好好㗎啦！你係呢啲已經 啊，係咯，即係 咁係咩？咁係咩？咁新啲係咩？最上一本書係咩？ 如果係上一本嘅話，如果漫畫唔計的話就。 自书 都要炒炒先，我应该系呢个香港独立战争啦。 哦，即系日本翻译嗰本。 系啊系啊系啊。 哦，我知边本啊。OK 啊 ，OK 啊 ，OK 啊 ，OK 啊。 哇！呢啲禁书嚟喎，大佬。 系啊，好似就我就系见到上册卖，见唔到下 册。啊！我有啊，我有啊。 但下册有出中文噶？ 有 出到中文，唔係即係有出中文版嘅下集都， 我一 pair 咁買， 即係但係就唔見有得賣啦，係啦。 我就係見到上集，我諗住等埋下集一齊買，我已經見唔到。 哦，真係已經見唔到啦，會唔會喺銅鑼灣書店嗰啲先有啊？呢啲 我買喺旺角啲上樓書店見到嘅，我。 哇！好驚喎，嗰啲隨時俾人封喎，大佬買呢啲書。 所以冇㗎，而家見唔翻嘅。 哇！呢啲書係咯。 都好啊，呢本都唔係好耐啫，其實呢本我記得都未夠一年前呢本嘢。 係啊，嗰啲咩恐懼鳥嗰啲係嘛？ 咁我唔止一年前呢本嘢應該。 恐懼鳥嗰啲都有睇嘅， 恐懼鳥嗰本哦嚇，咁嗰本都算嘅嚇。 好多本㗎啦喎，佢出咗三本㗎啦喎。 頭嗰兩本咯，我記得之後就好似冇啦，我未買。 主力都係好奇啫，睇嘅啫。 係啊係啊係啊，及下啦。 系啦，咁即係證明香港真係少人睇書嘅，其實。但我覺得睇書係重要嘅，其實係。 係啊，係啊。咁、 因為睇書同你睇電視啊、睇上網吸收嘢係 兩樣嘢嚟嘅， 兩回事。 都唔同個 media。 你睇下人哋啲文筆都你都學到嘢噶嘛，其實係。 嗯。 係啦，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各位可以睇多啲書咯。 唔係，因為你睇呢啲咧，好多其實係翻譯書嚟嘅，咁你要睇下佢翻譯成點。因為如果你例如你睇呢啲咧，好多係其實係台灣翻譯多噶嘛。其實佢用啲字咧，其實好唔同嘅，同你即係你用嘅字。咁 咁內地佢又有另一套嘅嚇。咁如果你 我就簡體反譯，我翻譯我。 唔係唔關簡體，佢哋用嘅字眼啊，好老唔同嘅。 翻譯出嚟嗰個故事，我就真係睇唔掂啦。 係啊，咁其實你話有冇香港做翻譯係好少嘅？即係用翻香港嗰種我哋學嗰種白話文嗰種，即係嗰種咧。 以我接觸㗎，其實我睇嘅翻譯書都係台灣嘅啫。 係啊，所以你咪就係要你好 get 啊 long 到佢哋嗰種嘅用字咯。即係等於你上去睇台灣嘅論壇啊，台灣嘅網，咁其實佢唔 係啊係啊，你要重新學過一套。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咁你要 OK 咯，係咯係咯。佢哋會點樣形容嗰樣嘢啊？咁你如果你睇慣咗咪 O K 嘅，如果唔係 就冇乜嘢㗎，其實都 係 咁嘅啫。 你要 O K， 唔係因為我好怪嘅，我唔係好中意用文字去睇故事 嘅。咁個個唔同啦。 即係我唔好睇小説嘅。 偏好係睇文。 即係除非咧，佢本身係一個劇本集，咁又唔同喎。 另外一種睇法啦，呢個。 係啊，佢劇本集又另一件事。嗱，你好似上次羅林咧， 會比較強烈啲啊嘛。 你羅林咧，上次佢嗰本咧，佢寫翻上咧，即係其實嗰本咩怪獸與三體產地，即係講緊係佢電影嗰個版本嗰本，佢係其實劇本嚟喎。佢唔係小説嚟嘅，佢冇中間。 個畫面你會想象 得。都唔關事嘅，即係劇本咧係劇本咯，即係劇本係都可以係一種睇即係一種文體嚟噶嘛。係 係。 咁小説咧。因為咧，我好怕嗰啲咧，就係佢好長篇大論咧，喺度形容啲嘢，形容幾版紙都未講完嗰間房嗰啲陳設，哇！我救命，喂，唔使咁仔細嘅，到底你形容緊嗰幅畫個歷史同一陣個古仔有冇關係嘅先冇，你咪求其話嗰度掛住一幅乜乜嘅名畫，你兩句講完罷啦，唔好，如果你要再想詳詳細啲，你附喺個附錄度你講啊，唔好喺呢度講。咁但係 呢一個情形咧，喺釘翻嘅小説，即係達文西文物嗰系列咧，其實而家已經係咁㗎啦。其實咧， 我就係第一次睇達文西文物，睇到我話哇死咯，點解轉咗幾版書仲形容緊？係啦， 我而家睇緊最新嗰本，我睇到最新嗰本叫 Origin 啊，最新嗰本叫 Origin， 即 係 釘翻 Origin， 唔係高達 Origin 啊。 咦？即係你意思係達文西文物再新一本？ 最新一本 哦，OK OK， 無如無意外會拍電影嘅啦。 係講咩㗎？ 而家嗰本小説咧已經寫到接近一個劇本 㗎。哦，即係佢都識啦，係嘛？ 個影像化強烈咗好多。 唔係影像化嘅問題，唔關事。係 動作場面會多咗好多，同埋 係 會個節奏上面會明快咗好多。 哦，原來係咁。 即係我諗佢係已經方便你改編成為電影嘅，已經 係。佢本身就係一個劇本已經寫緊。 你我睇緊嗰陣時已經。想象到可能演 入曬，咁啊好啲。 哦， 咁啊好啲， 唔係， 所以點解我話啊喬正夫嗰啲咧，我啊中意睇啲，因為佢嗰啲可能就係再舊啲啦，即係冇頭先就唔係科幻啊嘛，佢之前有啲講吸血鬼啊咩嗰啲， 咩大廈咩吸血鬼， 即係嗰啲佢寫得好好嘅，寫得好好嘅，咁嗰啲我就會覺得好啲咯，係咯，即係可以睇下啦，係咯， 精煉啲啊個文。 冇錯啊，精煉啲係啦，即係呢啲我話睇到入口啲。你話一般嗰啲，哇，今網又試嗰啲網上嗰啲寫啲古仔，喂，點解係寫咗好多幾百字先講一句説話咁？喂，咁咩 古仔嚟㗎嘛？其實喺度 係冇錯，同埋成日蹲啊，所以其實佢冇嘢發生，喺度拖啊。哇，我好怕，我真係好怕，我真係好怕。咁所以我其實係少啲，係要文字去睇故事嘅 嚇。 係啊，我通常睇啲字書嗰啲係都係啲。讲一样嘢嘅，即系佢唔一定系工具书，但系可能佢有个理论，咁啊讲某样嘢，咁就例如嗰个长尾理论咁咧，举个例啫，咩系长尾理论咧？咁佢咪解释咯，即系嗰啲。 好啊，其实。 咁但系我就好少睇 story 嘅 ，story 我尽量少睇，即系除非嗰个 story 咧，我有嘢要去study 啊，即系好似Ready Player One 直情买一本英文版咪 study 啦，我吓，咁我系去 study 佢。做乜鬼嘢可以侵犯版權擺到明，但又唔賴嘢嘅咧？咁我係去研究佢，我唔係我完全唔係去睇佢個古仔嘅喎，我冇 cool care 佢個古仔發生咩事，我唔理嘅。咪因為我唔係睇 story 啊嘛，其實我係拆解緊佢。其實呢個或者同我哋去所謂拆解電影都係嘅。其實我哋唔理佢個古仔嘅， 都係啊。 當我真係要做功課拆解電影咧，其實我哋係直情係 被指示就係你 at law 佢個 story 噶，你係要去拆解佢裏面啲嘢。 可能對我嚟講，第一次睇嗰套戲，可能睇故事；第二次睇已經唔係睇個故事噶。 因為我做功課啊嘛，我第一次睇已經講係功課嚟嘅，我都冇辦法。 研究嗰部戲嘛，其實 係啊，要研究佢。咁其實佢後面有啲乜嘢咧？咁其實嗰個 story 唔會唔知咁，你都睇咗一次，但你咪大概係咁啦。 又或者用咗咩手法？ 係啦，即嗰啲都唔係重點，係你要拆解佢後面啲嘢嘛。咁變咗其實就睇下你睇乜嘢囉，咁當然我而家睇戲我都會睇故事嘅，咁所以故事本身係咪真係咁影響我，其實我絕對唔影響我，所以你話你俾曬個劇本我睇先，或者我已經睇完隻腦返再入戲院，我可以完全洗咗腦，我會唔理佢㗎喎，即係我就算知道邊個係兇手，我又睇多次，我依然如果佢拍得好，我依然覺得嘩好喎、啊！原來佢係兇手啊！咁樣我依然有㗎，係我依然有㗎，我唔會話誒，即係我知佢兇手，唔再睇啦，我冇呢件事嘅。 唔係嘅，好多時睇咗原著再睇翻。 係啊，咁你小説改編，咁你都知邊個兇手㗎啦，唔代表你冇意義㗎。 幾百萬字係人都識借刁英雄傳 嗰啲。係啊，嗰啲係人都知係咩事。 古靈精怪，你仲唔中意添？ 係啊，咁你睇佢點樣講呢個故仔啊嘛，唔係個故仔本身啊嘛。 同埋每一個導演嘅手法都會。 冇錯啦，咁我哋係睇呢啲嘅，就唔係去睇 story 咧係最。錢即係你真係係食個蘋果塊皮嚟嘅咋，你未食到蘋果啲肉嘅，其實係你個舐咋，甚至你個舐緊蘋果塊皮啊，你都冇食過。係咪個面啲臘係咪你舐緊？其實係你，我唔知啦嚇嚇，定係面嗰啲殺蟲水啊？我唔知。咁但係其實係咯，係你係嘅。如果你睇下書咧，書有另一個層次嘅。 如果你中意嘅，其實都係一個趣味嚟。 尤其是佢本身係一個書再改編成電影，如果你真係覺得係好個故事好，你係有價值睇翻個原著嘅。 因為真正講到個作者要講嘅就係喺本書度㗎嘛。 係啦，即係你睇完啦，周星馳嘅《鹿鼎記》你覺得好好睇，咁你應該揾翻個金庸嗰本睇咯。 金庸睇啊。 因為其實係兩回事嚟嘅。 因為周星馳嘅《鹿鼎記》可能加咗好多自己嘅嘢落去，都唔 係。唔係可能㗎啦，你應該原著。原著有冇六合童子食屎呢樣嘢嘅咧？應該冇㗎，係嘛？ 我記得就好似冇。 係啦，亦都冇練成神龍教神功啦，韋小寶冇可能啦。 亦都唔識武功啦。 其實佢唔識武功啦，即係完全都唔係嗰回事嘅。 唔係嗰回事嚟嘅。 你仲唔係嗰回事？ 亦都唔係。廿幾三十歲冇咁大 個。或者打完呢個東方不敗嗰個機咁，你都搞翻清楚，都咪係男人嚟嘅。 系， 唔系唔会系一个靓女，仲要系儿林家姐咁，呢啲系好荒诞嘅吓。咁系啦，咁小龙女亦都唔会系一个富家小姐咁整晒头饰嘅，冇可能嘅。就系、其实佢个真正造型系精子啊嘛。 系， 即系佢其实冇梳头，着件白色衫咁，咪系咪应该系精子咁嘅样嘅咧？ 系， 可能冇嬲住块面嘅。 咁佢冇嬲佢塊面，可能仲楊彩妮咁添，個髮型好偏日嘅，係啊， 黃祖賢咁樣飄。 冇話啊，黃祖賢都要梳頭㗎，阿楊彩妮唔使嘅。楊彩妮個頭甩頭係唔使梳嘅，佢係可以咁就咁一住嘢，但係又好睇喎，唔知點解把頭髮我講係，黃祖賢要㗎，佢要分翻條界㗎，唔可以就咁。如果就咁，我都覺得佢都似女鬼嘅，即比起佢做獵小倩嘅似女鬼嘅會係。咁你咁飄逸嘅就要楊彩妮嗰個頭，我講個髮型啫，唔係個樣個髮型，應該係楊彩妮咁嘅，係啦，揸住啲氣球啊嘛，仲要係小龍女啊，紅日咁啊，定係係話咁啊要咁啦 ，OK， 咁啊係啦，咁啊呢個作品咁就值得睇嘅，如果大家中意係啦，呢度咩？去年冬天 與你分手。 嗯， 但系就你一定要有个心理准备比较慢啲，同埋你要跟下剧情啦，系啦， 系啦，系啦，咁啊，即系我就所谓对而家嘅观众嚟讲有啲要求，同埋有少少门槛嘅，就系咁啦。即系肯定唔系炮谷片先咯，系咯， 唔系 炮谷片，亦都唔系啲官能刺激片咯，系咯。 唔系， 冇嘅。如果入去谂住有嘢发生至望镜头咧，咁我觉得不如唔好入去啦，系咯，系咯。即係你一路都係你係有個對住部手機嘅就，如果係咁，你如果諗住見到佢打字望下，或者見到咩發生，咁唔會有嘢發生嘅呢？ 你唔使望都得啦，要打。 係啊，你唔使望係。咁啊， 眼都唔使望。 係啦，係啦，咁啊，山本美月喺呢度嘅出現亦都唔係話好多嘅啫喎，我真係以為飛過嘅。 少嘅其實好少嘅。 係啦，係啦，係啦，我初以為都多，但係原來好少嘅。 但係少得嚟，你都可以叫佢做女主角嘅。 系，即系如果你为咗睇佢就唔啱咯，系啦。 啊，为咗睇佢就唔得。翻之前嗰个 TV Special 赛车嗰、那个。 系，就成套喺度，系啦。 系啊，成套冻喺度啦，嗰阵时。 唔系嗰时嗰套。 我睇过啊，即机动山因就机咁咪。 机动山啦、啊，或者话青之焰啊，以前嗰套啊，讲佢哋喺度同阿金嘅寿命嗰度斗嗰度咧。 就拍得啊，山本美月几靓 嘅。啊，边套咧？哦、啊，呢套戏。 呢一套啊，呢一套。 哦，我就系觉得佢点解咁女 model 咁咯，搞到就唔系好似。你话佢一个一个。你话佢一个只不过 waitress， 我就觉得咦有啲唔会啩。 堕落少女添，系 系啦，即系好似唔会啩，系咯， 系咯，好难相信啊！ 好难相信啦，实在太 model 咁嘅，咁嘅型啊！佢呢度反而， 嗯 嗯，反而你基督山入边佢冇咁咩嘅， 比较村姑啲。 村姑喎，真系开头系好村姑嘅，我哋觉得系哇呢、這个边个嚟噶咁老土嘅咁。 系阿姑嚟， 系阿姑嚟嘅，佢可以做到，咁啊，唔系原来靓女扮嘅，咁我又觉得反而嗰度佢又可以说服到你，佢唔系一个 model， 咁但系呢套我就觉得佢实在太似一个 model 啦，已经系咯， 太靓女啦，佢实在 系啦，即系佢唔符合佢呢套戏个角色啊，系啦，唔系你本身靓唔系代表你演嗰阵你个角色佢仲系要系咁靓噶嘛，你可以深敲即系啲造型上啦，咁你通单啊少少。系咯，冇理由话成个 super model 咁，你同我讲，佢喺街度搵佢翻嚟扮佢条女，咁仲系佢都唔系话佢系咩人，都系餐厅度做嘅啫。咁 系啊， 系咯，系咯，即系其实邓月平，你话佢喺铜锣湾嘅餐厅度搵佢翻嚟，呢个都已经踢爆咗，其实系一个宣传嘅假局嚟噶嘛。 系、 嗯、系啊，即系根本就系、是、即系经理人公司安排去佢嗰度等你见到，好似、 哦、 哇有个靓女。都唔系等你嘅，可能嗰啲片都系佢哋摆噶啦，即系所谓哇，发现有个靓女，即系侍应生呢个，其实根本系假噶嘛呢件事。 系， 即系台湾个鸡扒妹系咪假噶？ 咁我就唔知啦，台湾嗰边嗰啲，我睇嗰啲佢嗰啲 KOL 仲多过佢嗰啲真系明星。 系。 系咯。即系嗰啲得意啲啊，嗰啲 KOL 嗰班。相对系佢哋出嗰班反而红嗰班咧，唔好啱我口味嘅嗰啲。 OK， 即系佢成日揾埋啲，即系我觉得已经对我嚟讲系阿姑嚟嘅。咪因为佢揾嗰班 KOL 嗰班真系少女嚟噶嘛。 系， 即系唔系设定上啊？佢真系揾班后生女啊，打机啊咁嗰啲系咯。即系佢接近啲日本嗰啲咯，即系佢真系揾班学生妹啊咁。咁即係嗰啲囉，咁你嗰啲紅到出嚟嗰班已經唔係話好係囉，咪同埋個感覺都係有啲即係比較做作㗎嗰啲， 嗯哼， 係呀係呀，咁樣 好 OK， 好咁好，咁大家有興趣就睇睇啦呢一套，係 啦， 好，仲有冇 啦 呢、這個新年有冇嘢講，有冇睇過呢套， 冇 啊冇 啊冇 呢度冇睇過，好好，咁有興趣鍾意推理 嘅。有興趣睇下，其實都值得一睇嘅，其實係。 或者對日本呢種推理原理有興趣嘅朋友就要睇下啦。咁、 嗯、 如果你唔鍾意呢種嘅就可以慳返啦，係咪？即係如果唔係你杯茶嘅都。 係啦。如果你鍾意何韻詩咁可以睇下㗎喎。 啊。 我點解呢？ 因為個男主角呢唔知點解除咗眼鏡呢之外呢之後呢好似何韻詩咁 樣。唔係啩，個男人嚟㗎喎。 係啊。你可以睇下除咗眼鏡後半節啦。 咁得人 驚。眼鏡嗰時係何韻詩咁樣。 搞笑。 咁咪好嚇人囉、 啊。係啊，都幾嚇人㗎。 哦。 係、 哦、 啊。 咁樣。哦。好。 唉，可以試下。 好。好。 好。唔該曬。 好。系啦，咁上个礼拜啊，讲错一啲嘢啊，要更正翻，咁就系呢、這个Bruce Willis 嗰套戏啊，叫做咩？叫咩 ？Dead Wish 啊，即系英文。 Dead Wish 啊。 系啦，咁香港叫咩话？又虎 胆 咩？ 追凶啊！ 系虎胆追凶，你以为同 单 黑？你以为同单系咩关系就冇嘅？咁其实系上次系讲错咗奇缘之事会啊，其实另一位猛男就系呢个查理士布朗神，系啦，其实都系咁啦。都系揸枪啦，系一时技术，系啊。 但系佢唔系话佢叫斩柴佬啊嘛，佢枪。 系。佢个躲啊，咁但系佢揸枪嘅，唔系斩柴。 有 斩柴 即系成个林子祥咁嘅样嘅。 系啦，即系唔系斩柴嘅，放心里边，唔系真系斩柴，都系揸枪嘅。 系。 躲系啊，躲斩柴佬。 都好有型啊，当年。 有型，咁但系呢啲啊大叔嗰啲有型啊，而家啲人唔识欣赏噶啦。 即系硬汉啦、 啊、 呢种。 系啦，硬汉系而家就叫做死老鬼，系而家呢啲人叫做。 冇晒啊！啲硬汉真系。 冇啊，冇硬汉，系啦，黐撇须，即系有撇须都已经系唔得啦，系啊，咁样咁佢系长期都有撇须嘅，系啦，即系 系啦，即系林子祥碌嘅，但唔系咁样样嘅。 光头都大叔都可以做硬汉噶嘛，即系查理，即系阿尤伯连纳嗰啲都系硬汉。 哇，尤伯连纳就后生过你添啊，直情佢系即系佢系剃光头啫，但系佢系后生样噶嘛，靓仔噶嘛，系啦系啦，佢就唔反而唔似大叔嘅，佢哋呢一班咧就真系好 man 嘅，直情吓，即系。 佢系咪都有份做七合棒扣字噶？ 啊，有冇咧？好似唔 好 咁樣，有咩？查一數嗰陣有冇啊？有冇咧？ 唔記得啦， 我又唔記得佢有冇做七合同後子，係咯，係咯。咁但係嗰時就， 知都係嗰個年代啦。 咁嗰時佢就有隻嗰係咪？嗰隻叫古龍水啊嘛？嗰啲唔係叫香水啊，古龍水。係。就 Mandom 咁樣啊嘛。咁 Mandom 咁咪揾阿查理士波神賣嘅嗰時好似。 好似 係 啊，佢 叫 Mandom。咁而 Mandom 咧，就係影響咗根抌咯，竟然。系啦，佢哋初初谂唔到个地啊叫咩名，跟住佢话不如叫金抌啦。我点解叫金抌啊？因为话好有型啊，觉得即系呢个查理士波神 man 抌好有型，即系个抌自然系咁嚟嘅。你真系谂都谂唔到，哇！我真系咁，竟然金抌系由查理士波神嘅 man 抌，呢个嗰样。 反而去到 turn A 嗰时有翻二铁鸡啦。 哦，仲倒转铲起系嘛？哦，原来系咁，原来同呢个黑胡子同白胡子系冇关系嘅。原来系同查理士波浪神有关系，同个薯片冇关系嘅，原来系咯。 唉，唔关阿财爷事嘅。 系啦，唔关嗰只薯片牌子事，系啦。咁原来系查理士波浪神，系啦 ，Mandom 系。咁啊，嗰啲唔知噶啦，而家啲人都唔知咩嚟嘅，系啦系啦。咁啊，大家可以唔系，其实喺 YouTube 你一搵就有噶啦。系咁啊！原来系佢嘅一个作品，仲要咧同原来都同呢个呆客相批影嘅喎，点解咧？ 啊，因为咧喺1974年拍嘅《猛龙怪客》嘅第一集， 系 即系呢个今次呢个叫做《虎胆追凶》嘅， 其实嗰时叫做《猛龙怪客》，即系香港咁叫嘅。 怪客嘅， 哦， 咁就一路就拍咗五集嘅。 嗯，哦，个 故事咧就同。Bruce Fitz 有關嘅咧，就係因為大黑都係拍咗五集嘅。 哦，咁所以而家就試下揾阿 Bruce 嚟頂上，咁點知係領嘅嘢啦。 都哇，都領嘢啊！我睇翻票房都雖然啱啱本都回唔到啊。 哦， 真係好真係好可惜㗎，係 啊， 係 啊，真 係。咁但係又係咪真係咩咧？但係我實在嗱，我真係飛下睇下嘅啫。又真係佢咁悶嘅喎，我個感覺啦，係啦，阿阿芬都可以同大家詳細講，我就咁飛下睇啊，我以為佢係會幾多，即係去行合仗義啊，打啲壞人，點知佢真係講嘢嘅喎，成套戲幾乎都係。 係，咁其實咧，套戲其實就唔係好多動作場面。 係啦，係啦，呢個同我想象唔同。係啊， 你可以話 Bruce Willis 係冇曬火㗎啦，已經係。 啊！呢套戲我以為佢又黑黑面，點解佢又冇嘅喎？ 冇，佢冇曬火啊！佢就 係啦，冇嘅 斯文嘅喺呢度，因為佢飾演一個 斯文醫 生啊， 係啦。 因為咧個講翻少少個劇情先啦，但係其實個劇情就係講啊，佢係一個醫生，咁佢有一次咁啊當夜班啦，咁佢就有幾個賊人就入佢屋，咁就殺死咗佢老婆，就整傷咗佢個女，咁佢女後屘就變成植物人入咗醫院， 係啦，就昏迷咗， 報咗警嘅， 係啦。 咁但係佢發覺咧，警方係幫唔到佢啊，因為佢。因為佢去到個警局嗰度咧，就見到成埲牆都係嗰啲槍擊案嗰啲案件喺度，跟住佢問個警長咁樣啦，個警長話係啊，呢度就全部都破唔到㗎啲案件，咁佢覺得警方係幫佢唔到嘅。 嗱，我就以為佢跟住就變咗好似成龍咁啦，即自己去搞啦，係咪？ 其實都係喎。 係啊，但係佢就唔係好似成龍咁玩到咁大咯。 你話佢係決戰英倫，其實都係咁上緊呢一類嘢。 個路線係，但係佢實在冇話打到飛天啊啲咁樣咯。 咁佢就仲要去睇心理醫生添，因為瞓唔到啊，覺得好內疚，又瞓唔住，又報唔到仇咁樣。 係啦。 收尾佢喺電視睇到個廣告。咁就係講賣槍嘅，即係美國，我唔知美國係咪賣槍咪真係咁簡單，喺電視可以有廣告賣。我就唔知。 嗱，佢哋話呢一套戲咧，佢係其實想講翻而家嗰個槍械法嘅，其實 絕對係呢套戲。 即係點解呢一刻無端攞一套咁舊嘅戲嚟咧？原來佢係借就想講翻咧。既然即係即係啲即係唔好理嗰啲恐怖分子，定係啲黐線，定係啲。即係咩人啦、啊？總之佢哋咧就好易入手到槍，因為佢用非法渠道嘛。但你市民咧就唔準擁，即係咁輕易擁有槍啊。咁其實我 佢呢套戲就拍到好易嘅啫，其實係 咁佢都未至於 seven 有得賣嘅。 未至於，佢都要去槍鋪，跟住就要著表格，跟住申請，就買槍。但係個 sales 同佢講咧，你填啦，我哋都未試過俾人 reject 嘅一啲申請咁樣嘅喎。 咁樣，咁總之佢就係講槍械法呢個管制呢樣嘢嘅，佢哋咁樣去理解呢一今次呢個版本嘅，係啊。 係啦，咁啊 ，Bruce Willis 睇到個廣告，咁啊靈機一觸， 就去買槍。 既然警方幫唔到我，咁我唯有自己搞掂啦。 係 DIY 啦，係。 係啦，咁啊自己，咁佢開頭買都唔去買槍嘅，因為覺得買槍應該就會俾人發覺到係佢啦，即係佢行私刑啊。咁佢有一次就其中有一個打劫佢屋企嘅賊人咧，就竟然係受咗槍傷，就送咗去佢間醫院嗰度。 係啦。 咁就喺急救嗰時候就跌咗支槍落地，咁啊阿 Bruce 失咗，點解 我嚟啱嘅？ 係真係有咁巧嘅， 係啦。 咁阿 Bruce 其實係一個 身為一個犯人係咪？一個罪犯係咪？ 有冇咁巧？ 有唔係有支槍喺身好正常係。 係咁，佢就執咗支槍。咁其實佢一個普通市民，其實有講過佢之前係有即係後生係打拳擊嘅。 哦、 但其實喺套戲度係冇意義嘅，其實呢個 哦，即係佢又冇講話佢原來有搏擊能力又冇嘅， 啊，直頭冇用過嘅， 哦，冇用過，咁點解佢會識用槍咧？反而調翻轉， 佢其實咧就唔識嘅， 哦，佢唔識 嘅，佢喺 YouTube 嗰度學啊， 哦，咁都得， 喺 YouTube 度學點樣拆啲槍啊，點樣用？ 我驚佢睇錯咗熱告呢邊，會話係咁樣用槍喎。學咗阿蝙蝠俠咁，點解唔得咁搞喺度射人？點解唔用得個？ 咁啊 大鑊！咁啊瀨曬嘢，睇完John Wick咁啊瀨曬嘢啦。 係，咁佢就睇 YouTube 就自己一個喺個自己嗰佢哋啲鬼佬有啲車房咁樣喺度打啊咁樣喺度練咁啊練下練下練下咁啊，結果俾佢練到咁啊，佢又出去行合仗義，因為佢見到啲要試下自己嘅身手。 咁佢有冇蒙面㗎？又冇㗎喎。 佢冇嘅。佢就咁揾個嗰啲有帽嗰啲 T 恤衞衣咧， 係 咁笠住個頭嘅啫，即係 見到樣 嘅 喎。 佢耷低頭，你可以揾。 即係似下教條咁嘅啫喎。 嗯。 係啊，似下教條。 係啦，有啲似係個 hood 咁咯，係咯。 即係綠箭俠咁嘅樣。 嗯但佢又冇戴嗰個罩，又冇留緊別須嘅。 啊，冇嘅，冇嘅。 佢就咁就咁嘅啫，係啦。 都雞手鴨腳嘅開頭，佢係。 係 ，OK。 自己仲傷埋，即係啲槍又攋 埋 嘢㗎嘛。用自己個虎口嗰度做槍， 古惑的槍啊！ 咁因為佢係一個醫生啦，咁要揾啲藥啊，揾啲嘢醫翻自己係好容易嘅啫，俾人發覺咁樣咯。咁啊一路練習，一路就越嚟越 熟練啦， 咁樣啊，越嚟熟練。咁啊，再慢慢追查，咁啊追查到邊幾個係打劫佢屋企嘅 當年嗰個犯人， 到最尾咁啊報翻仇就 咁，最尾佢女仲醒翻添，我見到係 啦。咁啊大全完結局，咁其實警方知道係佢嘅，個警長知道係佢， 就都唔理 行先，但係都唔理佢啦咁樣。 最後就冇安個朵，不過叫鳳凰俠咁啊之類啊。 咁啊冇。 冇啊， 我驚佢叫 Punisher 啫，其實可能。 Punisher 啊，即啱啱倒射一桶油，漏到啲油好似個骷髏頭咁啊嘛，唔係專登嘅，原來啱倒射油整出嚟嘅啫。 咁其實你話好唔好睇咧？我覺得其實就麻麻啊啫，其實。 係啊。因為佢處理得比較悶啊，係啊。 啊，同埋啲。動作場面其實亦都唔算話精彩， 即係都係普通開下槍咁咯。 普通開槍，咁你見到 Bruce Willis 揸住支槍咧，都依然係有型嘅。 係， 即係佢話佢係喺 YouTube 學啫，但係佢始終都係打黑咁嘅樣 子。係，佢當佢咁嗰陣都似打黑嘅。 都有型嘅，其實係。咁其實我覺得其實可以一睇，因為其實佢係俾到我一種八十年代嘅感覺啊。其實呢套戲。 嗯，可能呢个就系佢嘅败笔地方啊，就 系。系，可能啲人而家。 啲人唔受啊，系啊，系啊。 系啦，因为佢其实系比较慢啲啦，因为而家慢慢大黑都慢噶嘛。 哦，系啊，系啊。 咁快噶嘛，都系慢慢酝酿咁 嘅 啫嘛。 但系佢都仲有嗰个戏个吸引地方嘅，大黑就，因为佢系分年噶嘛，佢个角色其实系大黑，你睇翻头几集。 佢又揦好揦面啦，又成套戏。 佢唔系黑面，但系佢系喂，佢反而系。 好揦面啊！嗰种叫做。 吓？ 即系拉埋一住咁啊，块面系 OK， 即系冇乜表情咁样啊，其实又 但我就觉得佢冇戴黑咁黑面咯，即系冇佢后来拍戴黑嗰啲咁黑面咯。 哦，去到第五集教仔啊嘛，佢要 系即系冇话好似好 shit 啊，觉得咩咁，佢又未至于嘅，系 未咁抌多嘅， 冇佢冇抌呢度就系冇抌嘅，佢系一个医生嚟嘅。 即係仲要係翻醫院嗰隻醫生嚟嘅，咁所以好地地嘅。 斯文文 嘅，係啊係啦係啦，唔係嗰個爛佬嚟嘅呢度嘅。 因為開頭啲警方懷疑都未懷疑到佢，懷疑佢細佬嘅，因為細佬就係不務正業啊，爛達達咁嘅樣。係。即係嗰個大隻佬啊，肥佬啊。 係。 即係如果大家唔知係邊個，如果之前有睇 Netflix 嘅 Daredevil 咧，佢係做 Kingpin 嗰個嚟嘅。 哦，就係 Kingpin， 係。 係啊，所以你可以想象到幾大隻啦，佢。 係，哇！竟然佢細佬係 Kingpin 啊，咁啊。 係啦。 犀利。 即係你俾你，你係警方，你都懷疑佢多過懷疑佢啦，懷疑阿 Bruce Willis 啦，其實係。咁其實佢呢個戲主要講嘅主題真係講誒，究竟係咪自己平民擁有槍就真係保護到自己？反而呢一個先至係佢主題。 冇錯，的確係嘅。咁其實一個探討性， 香港都有槍擊案嗰陣時候，香港都要諗下自己係咪擁有槍。 嗱，咁香港就本身就任何人都唔可以擁有槍啦。你除咗即係警方，咁佢又唔同嘅。咁因為你美國本身就係你平民是可以擁有槍的嘛，不過你就要有槍牌啊，有些東西咯，即是你買槍是。他不是，他是要有個資格，即是好像考車牌，你要有車牌才可以駕車這樣的，他又不是那麼難的。是 那個槍那間店頭會幫你搞埋的。不是 不是，其實你是 suppose 要有槍牌的。 嗯，他 的設計應該是。 咁但係你話你買支槍，咁買啊嘛，你係講，咁到底你係要啲咩手續嘅呢？咁同埋甚至乎你有時黑市喺網上逐粒零件買都有㗎喎，即逐粒零件買呢，即係你買槍嘅零件就唔使排㗎喎，咁你買完一大扎返嚟砌模型，咁咪砌返起囉，如果你識砌㗎。 YouTube 有得學㗎嘛， 又係啊，有㗎，咁其實都得㗎喎，咁你變咗，喂，咁你如果你一般市民想我正正經經咁攞嚟自衛得唔得呢？佢又反而呢一樣嘢就即係佢哋成日都係話有一邊啲人就話 係 要 呢個就係個爭議性， 就係個爭議啦，就話其實佢要加強個管制，就認為咁就唔會有槍嘛，即係佢咪變咗香港咁咯，咁你市面上冇槍咪起碼唔會有槍擊啊，咁易有槍擊啊，你事實上香港就算啲人殺人都好少係用槍，好少。 咁耐以嚟都係啱啱前 啱啱就又發生啦，唔知睇完 TVB 啲人嚇，我唔知。 哇！真係～TVB 都做唔到呢啲劇情， 咁以前就好少嘅，通常殺人都係用冷兵器居多嚇，以往啊，咁即係喺電影入面先，香港係啲人會成日用槍嘅啫，即係成日啲鬼佬啊，因為本香港好易有槍㗎嘛，你睇《盜夢者羅拉》竟然啊吳彥祖 啊， 嗰個漁船上面竟然有槍喎，真係冇搞錯，俾人拉咗好耐㗎咯，如果係咁理論上唔會啊，係咪先？咁當然，如果佢係古怪人收埋咁冇得講啦，即係唔係唔可能嘅。但係即係喺香港咧，槍械管制係做得好好嘅嘛，其實算係好好嘅。即係最少你一般黑社會都唔係用槍嘅，都係劈友嗰啲嘅啫。咁你但係你如果你普通人係好容易有槍，即係好似北美咁，其實真係好危險嘅，係真係好危險。咁你變咗你其實如果你普通市民都有權去買啲槍自衛嘅話咧？咁你成件事就係做得返個平衡出嚟， 嗯， 即係佢哋夠膽死喺地鐵打劫㗎喎，即係坐緊車咁突然間買咗攞曬啲錢嚟咁叫個車廂啲人，咁如果你想就即係紐約嗰啲人，即係佢哋話係有啦，我唔知啊，即係夜晚有機會有啲咁嘅事嘅，咁你話如果買喐咁跟住成車人，你又買喐啦，咁連阿婆同我到個幼稚園生嗰人有支槍指住你，咁邊個買喐啊？ 系， 咁啊，梗系你挨埋，冇事，有我玩下啫，大家唔使咁緊張嚇。 系， 咁如果大家同埋你都知道，其實人哋都隨時有槍，咁你最少啊，你唔會咁猖狂啫啦。 嗯， 係咪先？即係你犯案啊，你都係蝦啲比較弱嘅人嘅啫嘛。 嗯， 咁如果人人都有機會，可能佢都有翻支槍旁身啊，咁你都未至於即係嚇，即係會其實調翻轉就係。即係等於你同核彈一樣啫嘛，咁你咪大家都有啊，咁你其實先至和平啊嘛，就是、因為大家都有啊嘛，即係你射得我時，我都射得你，其實大家對等消滅嘅，咁你就當然唔會咁輕易啊，最少唔會咁輕易去用呢樣嘢啊，係咪？ 冇錯， 咁就你就係因為防止報復啊或者其他嘢啊嘛，咁變咗即係唔係話會冇罪案，但你最少啊冇而家咁猖獗咯，係嘛？因為而家就係黑你啲普通人，你冇啊嘛。但係佢罪犯佢要入手啲槍係非常之容易啊嘛，即係好多黑槍噶嘛，其實即係你管制再嚴，你管制唔到黑槍噶。 嗯， 佢哋根本從來都唔係喺正途買翻嚟嘅，咁你管唔到佢嘅喎，你只會令到啲普通市民咪更加難買到啊嘛，嚇、嗯！即係而家唔難買到，但如果你再管制，咁咪普通市民咪直情買唔到槍咯，係嘛？咁你咪更加 自衞嘅機會都冇， 冇可能咯，直情係啊！咁你咪俾嗰啲人惡曬咯，咁呢個就係佢嗰個論點。咁而呢一套戲就係攞，但係佢冇，我諗佢冇立場嘅，佢攞呢樣嘢出嚟做一個主題去嘗試討論啦，係咯。咁但 係都有少少立場嘅，我覺得佢，因為佢連警方都唔理佢到最尾。 但係我又覺得喺呢一排又冇一個同槍械管制好有即係、就是、大關嘅、嗯，即係一個議論啊，因為呢、這個呢排冇啊嘛，咁你呢排做。冇 point 咯，如果你喺哇个议论好犀利嘅，哇早排发生紧唔知咩事，哇边度又发生枪击啊，咁你啱食正个嗰个话题，咁咪会好啲咯。因为其实你呢个系个话题嚟噶嘛，系咯。咁你最弊就话题走得好快嘅，嚟得好快，走得好快，你食唔应咧，其实啲人过咗秒咧，佢又觉得唔觉得系咩嚟嘅咁样，系咯。咁你可能咪就又唔能够令到佢哋有兴趣去睇啊。咁同埋播出嚟呢个。 真係過咗戲 啊！就過咗戲㗎啦，即係其實如果而家你講到我哋講到話 Jennifer Lawrence 都其實即係係漏咗戲啦，其實已經唔再係《Hunger Game》嗰時咁大紅大紫啦。哇！咁 Bruce Willis 啊，直情係唔漏咗戲好耐㗎咯喎，係啊，過咗戲啦，佢唔知漏戲啊，過埋戲啊。咁你對上一套覺得有得 OK 都係 Looper 啦，中間又做過好多套啊，喂，都差唔多死曬嘅。 系，大黑五都唔系好得。 哦，大黑五直情唔得啦，系 咯， 系咯。咁变咗你成件事咧，就你觉得套戏系冇，即系搬出嚟咧，可能系要你有翻啲光天猛将咁嗰啲咧，有翻成棚人，佢系其中一个就得。佢得翻佢咧，其实唔够 sell 啊，有少少吓。 系。 咁呢套戏入边做佢个女嗰都几靓噶。 靓啊，佢个女靓啊。 我唔知嗰个边个嚟嘅，嗰个几靓，有冇查唔查到啊？ 我佢老婆都后生靓噶，佢老婆都做好多戏，睇 CSI 都成日见到佢噶。 系嘛？咁佢女系边个嚟嘅？有冇做过啲咩戏 啊？女啊， 好得噶，系咯， 系咯。 即系呢套都唔系话求其揾啲人嚟噶吓，即系都 OK 嘅喎，系咯。 真系唔识，但系 都唔识嘅， 散镜嘅 系。又散镜啊！成哇，咦几靓喎，咁样喎。 系啊，靓女嚟噶，系啊。咁瘦瘦咁 樣，但係都冇用嘅，因為佢大部分成日都係瞓喺個醫院度嘅 植物人嚟嘅， 冇錯啦，即係揾個靚女飾演植物人咁樣，係啦，係， 咁啊嘥咗少少， 係，係啦，即係佢再正都冇用啦，係啦，咁係得開頭啊，嬲尾識喐同埋識講嘢嘅啫，係啦，中間都係即係瞓咗喺度插曬喉嗰只喎，仲要係，即係你唔係話好似咧睡公主啊、白雪公主咁瞓得好靚咁嗰啲樣嘅喎。 系， 即系插大嘢咁，你觉得哎呀，好惨啊咁样咯。咁但系 打到肿口肿面， 系啦系啦，仲要俾人打到肿口肿面嘅个样，系啊。咁你系咪发挥唔到佢靓女呢个作用咧？ 咁但系套戏就拍得四平八稳嘅，即系唔系话太烂嘅，其实就 嗯 即系都可以一睇。 但系会唔会同呢个咩酒店啊上啦嘛？你讲嗰度我成日都唔记得个香港咩？ 系 雪明酒店一样，就如果你以为佢睇 action 片就濑嘢。 哦，咁系啊，绝对唔系 action 片啊。 系啦，唔得嘅。 佢虽然都有 讲好多嘢， 声场面，但系就好少嘅啫。 好少，即系讲嘢多嘅，系啦。佢翻医院多噶，佢翻医院仲多过佢去打嘅。 嗯， 系啦，你冇谂过咯，系啊。咁下次不如突破啲，揾佢拍《变形合衣》，可能都仲有得谂，系。 哇吓！咁呢个导演咧，之前咧拍嗰套都有睇过噶喎，原来系阿奇诺李维斯嗰套，系咪叫做《今夜女敲门》定乜鬼咧？ 哦，夜半女敲门。 夜半女敲门系啦，夜半女敲门。 嗰套叫做 系啦 系 啦。 但系呢个导演拍。 哇！嗰套又反而系咦咁样？咦，嗰套又麻麻地嘅啫喎，真系。 系啊，再之前嗱，佢最早期咧就系拍一啲惊栗片嘅，嗰套我有睇，又拍咗三集嘅。 是啊， 叫做 Hostel 啊 ，Hostel 系咪讲啲人去旅行去咗？ 去咗旅行去咗啲 Hostel 里面， 就俾人杀。 有个俾啲人捉嚟任人杀，俾有钱佬杀嗰套啊。 系咪讲你去咗欧洲定唔知去咗边度嘅咧？即系 唔知西班牙定乜？ 系啊，即系唔知去咗边度嘅帝都嚟嘅。 啲靓女就引咗去间。 系啦。哦， 汤嗰啲 都 OK 烂噶，其实嗰啲嗰个系。 都 OK 好睇。 你觉得好睇？哇！但系我觉得嗰个题材系真系。真系好懒懒地嘅，那个题材咧， 第一集系几好睇嘅，佢拍得系， 系可能佢拍摄或者 O K 嘅，系咯。但系嗰个题材就我自己就兴趣唔大啦。 哦，即系嗰啲杀人片啊，都系困住。 杀人片啦，系咯，同埋你都知系人嚟嘅。 系， 即系啲变态佬咁嗰啲咯，系咯，你睇下佢点样劏佢哋啦，咁样系咯，嗯。 咁咯，都系嗰个导演都拍咗好耐戏啦，其实所以都唔系新。 哦，唔系新嘅。 佢有嗰套叫咩啊？《The Man with the Iron Fist》嗰套都系佢拍噶。 系咩？即系有阿吴彦祖做过白头太监嗰度。 系咪？ 同你讲嗰套。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鬼佬武侠片嗰套啊！ 系啊，嗰套都系佢噶。 哦，咦，但系嗰套反而好啲喎。 咁即系好唔稳定喎，佢系。 啊，嗰套沟片路线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哦，即系佢好多类型嘅，恐怖片又拍，惊悚片又拍，诶， 乜都有。 不过佢呢套就系监制同编剧，同埋佢做埋嘅。 系，哦，你讲个 Iron Fist 啊嘛。 Iron Fist 系佢做埋添。哦，咁样。 嗯，即系嗰套就系玩中国武侠嘅，吓，咁啊最搞嘢有阿罗素高尔喺入边嘅，吓， 啊系咩？ 系 有佢用枪噶嘛，罗素高尔，但系其他人用武功嘅。 O K， 唔系嗰套好睇啊，嗰套嗰套反而好睇啊，即系玩嘢啊，成套即系佢玩啲似啲旧嗰啲邵氏嗰啲， 哦系啊，系啊系啊， 即 系 嗰啲武侠片，但系咧佢唔系玩佢原装喎，佢系玩配咗英文音嗰啲，佢变咗啲声好怪嗰啲， 即系 塔 伦天奴嗰啲系嘛？ 系啦，塔伦天奴定成日玩嗰啲啊，即系啲人会着到好怪啊，咁即系有啲似嗰啲咩 Little China Town 嗰只 feel 嘅， 系， 哦， 咁中间又唔知乜又有鬼佬嘅，咁你觉得好怪，即系其实系有啲似嗰个Moral Combat 嗰只。 哦， 系 啊， 系 啊，直情个感觉系嗰啲， 嗰 个 game 系啦，系啦，系啦，啲人着到好怪咁，嗰啲咯，系啦，好有嗰种武侠片咁，但系佢成日去当个异世界嚟嘅啫嘛。 系，有刘家辉同埋呢个刘玉玲。 嗰时有，嗰时仲有，系啊，系咁嗰套反而 O K 嘅，系一个题材比较特别嘅。 系 啦，嗰套有续集我都仲会睇落去，如果嗰套就系 Hostel 我就反而唔得啦。但可惜嗰套就冇啦，系咯，系咯， 冇啦，系啦， 但嗰套香港好似都有做过嘅，嗰套 唔记得有冇做喎， 好似有做噶，好似有做嘅，好似有做过噶，但系应该就唔系太啲人太熟嘅， 因 为好怪嘅呢啲，系啊，呢啲嚟都系拍翻俾鬼佬睇嘅啫，系 嗱， 咁啊， 今年仲有一套未上嘅戏，唔知上咗未啦吓，不过话一八年嘅，咁啊叫咩？ 系。 搭屋啊 ，OK， 即系 咩嚟噶？ 但系似系啲细路仔嗰啲片咯。 哦，有阿 Jack Black 做噶。吓？ 哦。 英文名叫 The House with the Clock in This War。 系啊。 哦，系咩嚟噶？ 应该要去到九月先会北美就会上嘅九月。 系咩戏嚟噶？ 唔知喎，佢系 fantasy 同埋family 咁样嘅。 即得意嘅。 喺个样有 Jack Black 做，咁都几得意。 咁佢真系好多类型喎，又收睇到恐怖片，到咩都拍嘅。 同埋佢系 系咯，又 Jack Black 又有嗰个机体 小说改编嘅， 系 即系小说改编。 咁佢真系好 佢犀利， 好多类型啦，系啦。咁但系话有冇一套系好大咩？咁佢又未知咯。 又或者特别好睇嘅又好似唔系。 系啦系啦，即系佢又原来咩嘢类型都有拍过喎，如果系咁真系。 系。 今次要挑战埋细路仔添，系啦系啦，下次试下动画啦，不如下次。 你睇个 poster 好似直头迪士尼嗰啲戏咁 样。系啊系啊系啊。 咁啊真系冇谂过，佢竟然又系呢个人拍噶。 系啊系啊系啊，真系古灵精怪喎，系。 系咪佢仲要即系明明领个嘢啊嘛？咁都仲有人搵佢拍啊嘛？ 系。 咁啊唔知啊。 咪呢套 push 出嚟呢套算领个嘢噶啦。 领咗嘢噶啦，领咗嘢噶啦。 系啊。 拍咗3000万，收咗3000万，咁啊咪算领嘢啊？ 平算唔算平咧？即系如果你唔计 Kelly Clark 数，就好似平咗数啊。但应该唔止嘅，因为点都有啲宣传啦，其他费用嘅。 咁你佢 budget 系3000万，收咗3400万咁样咯。 系，咁你估个佢唔使拆俾戏院其他嘢咩？系咯， 系， 应该系濑咗噶啦， 系 啦，应 该濑嘢噶啦。 即系可惜，系，即系其实个题材唔系话即系冇意思嘅，系。 系啊，行私营咁样其实可以好有趣嘅，其实都 系。不过可能你要将个超级英雄元素加翻落去咯，要蒙面， 系咯，唔好净系笠住个头就算啦。 系啦，咪即系佢搵件黑色 T 恤蒙头咁都好啲啊，即系可能唔好净系搵个 hood 咁样啊，即系啊，系咯，戴多个眼罩咁啊，即刻变咗 绿箭侠， 咁啊唔同啦，即系成件事系嘛， 系啦，其实争我眼罩啫，吓、啊， 嗯， 嗯，咁啦，咁好，咁其实咧、嗯，另外嗰套乜鬼都会今年再做啊，我又唔记得佢叫咩名嗰套，即系之前咧讲喺个喺个嗰啲又唔系超市嗰叫咩咧，即系嗰好似 哦，上次有单数华盛顿同埋啊， 系啦， 做嗰套。 系啦，嗰套好似系有， 咪叫 Equalizer 嗰套系。 佢英文叫 Equalizer 咯，但系我唔记得去咗香港叫做乜嘢。 我唔记得中文叫咩啊嗰套嘢。系系啊，有第二集啊。 Equalizer 真系做鸡噶嘛，我好笑大佬，佢都有人笑大佬。系咁，佢就讲佢去唔知点对付嗰啲坏人。咁今年其实系有续集嘅。 有啊。 咁我谂丁山素华盛顿有翻啩。 有丹素华盛顿。 系啊，即系佢做翻同一个角色啦。 冇咗 Hit Girl 噶啦，已经 系。系，我冇啦，今次可能完全讲另一啲古仔啦。因为阿 Cole 都而家都唔得啦。其实佢，我谂佢真系上次即系出嚟企得咁出去支持希拉里，系对佢好有影响嘅。 系。 佢真系惨啊！真系。佢真系惨。 仲个身形仲涨得咁劲，而家。 我谂呢个都唔系重点嚟嘅，系佢实在嗰次太出，咁变咗。同埋的確佢而家成日仲要走靚女路線呢，咁你係唔係好啱嗰個佢本來嘅類型囉，即係佢其實佢本來演啲好怪性格嘅啲女仔呀，咁但係佢而家成日做返啲正常人呀，咁如果你做啲正常人仲要靚女，唔使搵佢呢，係囉， 大把啦靚女，你頭先我講True or Dare都大把啦，要靚女。 即如果你黃遠之係要出嚟，咁其實佢係走緊吳君如啊，佢哋嗰啲路線噶嘛，或者阮瓊丹咁嘅路線，即係佢真係自己揀咗呢條路行噶嘛。咁你能唔能夠突然間轉型話我要做翻美少女咧？即係得唔得咧？你接唔接受到咧？咁唔係即係唔係呢個問題。就算 OK， 咁我咁佢唔係黃遠之，冇咁衰嚇。咁但係喂，如果我要美少女又唔到你啊嘛。唔係金髮就得㗎，係咪先？即係唔係金髮藍眼就得㗎？即係雖然金髮藍眼係好呃到人㗎，係啊。即係其實啲鬼妹咧有好多豬扒係金髮藍眼㗎。係係即係真係唔靚㗎，其實佢真係唔靚，不過佢金髮藍眼。我咁樣睇咗上，比起佢個樣子好咗好多㗎啦，已經。即係如果佢唔係金髮藍眼，即係再衰啲，你成覺得豬真係豬嚟㗎，大佬。唔係，我哋覺得佢唔係嗰啲成肥噶，成日肥噶。但係因為佢金髮藍眼，你睇嗰時候你真係靚咗嘅，你覺得係成件事。係，即係其實佢如果佢染翻做黑髮啦，同埋唔係藍眼，哇！佢真係豬扒嚟。我唔係講阿 Cole 啊，即係我講我即見過一啲即係金髮藍眼嘅鬼妹啊。其實佢唔係好靚嘅啫。咁即係變咗佢成日得呢樣嘢啫嘛。佢係咪真係金髮㗎？係嘛？佢。個金髮係真㗎係嘛？ 真嘅，應該真嘅。 佢染㗎，係 咪金？ 即係佢其他顏色頭髮反而係染嘅，即係佢其實係真係金髮嘅。O K。 咁睇翻咧，嗰套叫做《Equalizer》，叫做半碟裁判啊。 咁奇怪嘅？ 係啊。 點解半碟咧？ 香港係咯，佢係間諜嚟嘅咩？ 我唔明喎，係咪半碟啊？寫錯咗係嘛？即係嗰啲擺喺只碟隔離嗰啲嗰粒車釐子啊，同嗰啲。 但係今次佢又唔係做呢個超級市場喎，今次好似變咗揸 Uber 嘅喎， 因為佢係有架車㗎，佢原因為佢呢個咧其實係一個好舊嘅電視劇嚟㗎，叫 Equalizer， 佢有架好出名嘅車㗎，係啊，咁唔知佢今次會出翻架車。 應該係啦，因為 上一次好似佢冇講架車㗎，我記得上次好似唔特別強調呢樣嘢㗎。 上次係做超級市場㗎嘛，佢係。 係咯，佢冇架車㗎，即係會唔會有咁嘅蝙蝠車咁嘅車，即係好招牌嘅。 咁但係今次咧，呢個 trailer 就不斷都係揸車啊，載人。 咁我就會翻去有架車嗰樣嘢咯，今次。 同埋香港都暫時都有影期啦，佢係9月24號做。 哦，即係香港都已經有埋啦，咁佢叫做咩咧？ 有影期嘅。 叫做咩咧？ 咪半碟裁判二咯， 我即系就咁加个二字咧。OK， 明白。 系啦， 咁呢类型戏就可能嚟紧就叫做有套拱样嘅嘢咯，系咯。咁我惊大家都唔忘记咗噶啦，已经耐到，因为都好多年噶啦，系啊。 2014年咯，上一套系。 哦，咁系啦，都四年前啦都。 咁单数华盛顿系咪对上一套咪已经系七合堂购置？ 咦系喎，应该系喎。 系咪啊？即系都已经系执档口子啦，系嘛？系咯， 即系佢就系 做。 上嘅系啦。 系啦，即系做主角咁，应该系执档口子啦，系。 咁跟住嚟嘅就呢套啦。咁如果大家對呢類型戲有興趣，咁可以留意一下嘅。 都幾好睇㗎，上一集我覺得。 上一集都 OK， 係啊，都 OK 嘅。 OK 㗎，唔錯㗎，其實都。 唔係咁單數華盛頓不嬲有班 fans 嘅，但係即係而家就可能會唔會已經淡咗咯？又係嗰句。 都會， 即係佢已經叫做中間係攝咗啊！即係 Bruce Lee 哋過曬戲之後，就攝咗嗰個叫做呢啲老好老嘅，即係但係又好似好猛男嘅啲咁嘅角色㗎嘛。 即 係 阿 Tikken 嗰個男主角，即係阿龜公精。 龜公精咁啦，係啦，即係又係咁啦。龜公精就仲大鑊啦嚇，幾廿歲先嚟攝啊！ 即係越老越好打㗎嘛，嗰啲 係。係啦，唔知點解啊？真係係真係 Obi-Wan 啊！後生就好流嘅嚇。 后生 越好打， 啲名单嚟 嘅啫，系啦，老咗先劲收嘅， 唉，唔知 点 解， 唔知点解，唔系越老越唔好身，即系身体机能下降嘅咩？唔会嘅咩？佢哋唔会嘅， 越老越好打， 佢都武侠片嚟嘅，基本上话越老越劲嘅，大佬，啲功力越嚟越劲啊，反而系，好，咁大家有兴趣睇下啦，即系反而阿龟公精又好似断咗啊，冇再拍呢类型嘢，暂时都 应该。跟住我諗都會有嘅 ，Tikken 都一路穩定收入啊嘛。 仲剔落去，唔係啩？唔係啩？ 唔知係啊。 係咯，但我見近年好似停咗。 即係啱啱過咗嗰套，好似唔知列車嗰套咯。 哦，都有。係 呢類嚟 㗎。都有呢類，係係，咁啊係，都有嘅，係咯。係啊，好，咁啊大家睇下，如果呢套 Bruce Lee 呢套大家唔中意，試下。 夠過癮嘅，咁啊 ，Nicolaisa 就肯定有打嘅，應該係啊，佢點樣去即係去嚇嗰班即係黑社會啊？咁上次佢都玩到佢哋好邪啊。 係啊，即係裝逼咁樣㗎啦，差唔多佢都。 其實係，佢就冇喺啲打度玩得咁即係咁花神，但其實佢係裝逼，真係。其实佢仲装逼过装逼，即系佢真系系整嗰班即系黑社会嘅。 即系你觉得佢玩到班黑社会有少少变态啊？佢其实自己都系，即 系 好似喺度享受紧嘅。其实 都系噶，其实佢哋都系夜晚出嚟做蝙蝠侠咁啫嘛。佢哋 唔系话警恶情奸咁，系 佢 享受紧啊！佢自己都系， 即系 Batman 嚟嘅其实。 系啊，佢自己都有少少变心理变态， 系啦。好， 所以都过瘾嘅，系， 系啦，咁睇下今次会搵啲正啲嘅女嚟衬啦，咁啊未知，系，不过系咪应该有吹啊？又古演都咁近， 有吹下嘅， 因为我未睇过嘅，未睇过佢吹啊， 有吹 啊， 播晒出嚟。 好，咁睇下或者贴下上群组，大家望下。 我再搵翻，系咯。 好，